咁啊，由於地水火風嘅四大同埋青黃赤白八種色，由於呢個空與黃呢個色咧係無邊啊，所以四大同埋四色咧亦係無邊，咁啊稱為叫做十遍處。咁乜嘢叫做三十忍呢？就是我哋從前講過啊，十地之中每一地都有始生、住生、終生，咁啊每一地有三生啊、三忍啊，咁啊十地共成咧就有三十忍嘅功德。個初地上者，咁啊初地就係十地中第一地啊，開始破無明，正法名為叫做第一地。咁啊上來所講呢個三十忍咧，就係、是、最初嘅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初地啦。初地咧就有呢個住忍，與共咧個有呢個始生、有住生、有終生，咁啊有此嘅三生。咁啊以後咧再加其他嘅九定咧，就共成啊係三十心，即係三十忍。第一二帝就是指初地啊，佢所证呢个平等嘅清净法身，无以明知啦。我哋叫佢做第一二帝。九地上就系话初地已经证得第一二帝，就为以后啊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知道第十法云地，咁啊地地咧系上进。你未曾证得初地菩萨以前，未初证无明，初断无明，初证法身咧，咁啊变成咧其他嘅地啊，就唔容易啊上进啦。现在既然啊初地开始断无明，证法身第一二帝嘅道理啊，以后上进咧从二地直至第十地，都唔会好难，如同乜呢？一条竹有十个裂啊，咁啊，你第一个裂一破咗咧，其他九个裂就容易破啦。个自古大王写凡身入六住身，咁啊写凡夫身啊，就系、是、写十地以前个凡夫身，而进入从初地至到六地啊，咁啊住于呢个六地之身，即系开始咧舍凡入圣位，舍七报身、八法化身，在十地之中，由初地至到七地都系有功用告啊。从第八动地就名为叫做无功用告，所以始终话舍七地。个分段报身入到第八地啦，呢个不动嘅变异法身，正一切行波野波罗蜜，咁啊十地菩萨地地都修行波野波罗蜜，随足万行，正入一切法平等真性，中道妙理，十八梵天阿须轮王得三圣冠。同无生境，菩萨花供养，空花、法性花、圣人花、顺花、无生花、法乐花、金刚花、圆冠中道花、三十七品花、二散佛土。向下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话在大众啊，得到佛开十法益，其中咧亦有凡夫位，亦有。正人为，由于文化得益啊，所以就散花供养。佢话十八梵天，同埋呢个阿须轮王得到三圣冠同无生境者咧，即系梵天、阿修罗，除佢呢个根性文化之后，或者得到小圣益。或者得到中性益，得到大性益，得到呢个三性嘅利益啊！所谓人康、 法空同埋呢個無生之理咧，亦係本空，即係講話十八梵天同埋嗰啲阿須輪王啊，得到呢個大乘啊三乘嘅益處。佢復生分故啊，就要散花供養佛啦。咁啊，花咧就係表示乜三乘嘅因花，所謂小乘、中乘、大乘。咁啊，雖然係三乘啫，但係未曾究竟成佛啦。所以散花咧就代表呢個因地，然後就會證菩提佛果。個空花就表呢個人空，法性花就表法空，花相無量啊，但係法性咧係清淨，所以空花咧，人既然空啦，咁啊外一切諸法咧亦係空故，咁啊呢兩句經文咧就係表示在呢個三言位啊，個復隱位十住十行十回向。在呢個三位之中，可能咧，即係專一啦，係復煩惱未曾咧斷無明。個聖人花者，就係從三言位進一步登到十地啦。進入十地之後，從最初嘅初地、二地、三地啊，呢三地菩薩斷無明，正法身。初初呢得到呢个无相散呢个引花，所以名为叫做圣人花，叫做散顺引花。咩叫做顺花？顺花即系顺引啊！顺引啊，从最初复引就系三言位啦，顺引就系初地、二地、三地啦，即系刚才圣人花啦。始终嘅顺花就系五忍中嘅顺忍位，即系咧四地、五地、六地呢三地菩萨能顺呢个无生忍。无生花就系指呢个无生忍啦。五忍中嘅第四忍叫做无生忍，就有包括七地、八地、九地呢个三地菩萨啦。真真正正进入无生位，咁称为叫做无生花。法国花就系从初地至到九地，所有地地嘅菩萨，既然破无明，正法身得具足，四无外变，能够种种自在说法度众生，就名为叫做法乐花。金剛花就是指第十地，即是五忍中直月忍的下忍位，就是第十一法雲地。進入金剛心能斷這個微細的無明，就名為叫做散金剛花。它圓觀中道花，就是講十二因緣的中性人，它修這個十二因緣亦顺观察而得到咧呢个无生理，咁啊佢哋圆观中道花。三十七品花咧就系、是、指呢个小乘啊，闻呢个三十七品花，即系《弥陀经》所讲嘅五根五力七菩提八圣道，一共咧系有三十七咧品咁多。道品以此三十七的道品呢就破盡了三界這個見思煩惱而進入涅槃。第二三佛像就是供養之下，又以這個因行之花表將來得到成佛的菩提果。及九億大菩薩中，其一切眾正道果散心空花、心樹花、六波羅蜜花、妙覺花而散佛像及一切眾。咁啊，呢一段經文咧 就是说有900亿咁多个大菩萨众，同埋其他一切在会嘅大众啊，佢得到正道即果。咁咩叫做正呢？就系初初误解正入中道法身嘅妙理，咁啊名为叫做正啊。我哋点解可以能够正道呢？正入这个菩提之道，正入第一二谛中道实相，就当然是修道，所以正的下面就有个道字，道是一条路，这解以能通道为意，你即是修种种的道法，就能够通入正入不生不灭这个清净的法性，就名为佢就道。咁我哋修啲乜嘢道咧？点修法咧？可以名为佢就积啊，积咧就系我哋进修种种嘅事啫。应该点样行？点样化身？开始咧点样听经闻法，了解呢个道理，然后开始咧去修啊。所以咧名为佢就积。有这个种种修行的事迹，就名为呢叫做道，由道呢先至得正，果呢就是因缘果本。既然你有种种的修行事迹，亦修种种的道法，那么正到无上菩提，那么因缘果本就名为叫做佛果。咁啊，以下咧就系明四种啊呢个因果花嚟嘅供养。第一种咧叫做心空花，就系表示咧我哋呢个心性啊不着一切法。咁啊，好多人中意听龟嘅喎。我从前讲啊，呢个龟佢因为咧唔够忍耐啊，咁啊结果咁啊粉身碎骨啦。咁啊，證明咧，一個人要忍啊，乜嘢事咧都要忍，任何大事當前啊，就係一句話，慢慢來，慢慢解決，要急不急唔嚟噶啦。咁啊，其次呢個龜咧，仲有一種嘅理論啊，我哋話烏龜藏鹿啊，咩叫做藏鹿咧？個龜咧有一個頭，一條尾，咁啊變成兩樣啦。前面两只脚，后面两只脚啊，咁咪四咯，四只脚加龟头，龟咪成六，咪代表乜咧？代表我哋呢个六根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咁六根咧，就因为对呢个六种情景啊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咁啊每一件事都放唔下，睇唔开。就被六种情景转咗去啦。如果好嘅，就起个贪心；如果六种情景啊唔好嘅，唔合自己嘅心水啊，佢就起个嗔恨心啦。咁啊，起贪起嗔，睇唔开啊，呢种就叫做愚痴心。咁啊，被呢个情景所转而起呢个贪嗔痴心啊，咁啊，从此就造罪业。就当然是日后受这个苦果啦。就譬如什么呢？譬如这个龟啊，它这个头又伸出来，这个尾又伸出来，两手两脚都伸出来，那么那些老鼠拉龟有机会了。那些老鼠啊咬住它的龟头，那么拖走啦，或者咬住条龟尾啊，又可以将它拖走啊。乃至两手两脚，总之俾啲老鼠啊咬住，咁佢只龟咧就冇咗办法啦，就俾人拖走啦。但系如果呢个龟啊，佢精啲咁多，佢能够明白，因为头尾四个手脚伸出嚟，啲老鼠就拉咗去咯，会咬住自己唔放啊。咁啊，如果咧佢明白啊，伸出嚟就会创祸。如果佢缩埋咧，咁啊 兩個手兩個腳頭尾都縮埋啦。咁啊，呢個龜殼就硬斑斑嘅，嗰啲老鼠點咬嘅啫，咬都咬唔入噶。咁佢就可以保護佢自己啦。從今以後咧，所以老鼠拉龜啊，就冇掟入手，佢就可以保護到佢自己。就譬如我哋嘅人咧，如果呢個六根啊，佢見到任何呢個色聲香味觸法六塵，咁啊當然我哋咧唔能夠離開呢個生活，每日咧食嘅、飲嘅、住嘅、穿嘅，樣樣都要靠呢個六種塵境啊！如果冇咗六種塵境咧，我哋亦都不能生存，呢個亦都得肯定啦。不過我哋應該在呢個六種塵境裏邊啊，唔好咁認真。總之好過嚟，認為舒適啦，咁你咪不妨就食多兩口啊，就不妨著多兩片，你亦都唔使話過分個歡喜誇耀。咁啊，如果呢個境界日常嘅生活或者不如人，住嘅冇咁好，食嘅冇咁好啊，着嘅冇咁好，钱又冇咁多，你又无需烦恼啊，随顺呢个因缘，因为自己个福报不如人，亦系一句话，慢慢嚟啦，说定过一段日子啦，自己啊呢个运程嚟啦，咁啊境界好咗啦。咁啊，我哋每一件事情咧，凡系对于呢个外境之内啊，好，你亦都唔使过分嘅欢喜。坏啊，五逆啊，你亦都唔使过分忧心啊。若能做到咁样咧，就靠咩嘢力量？就靠咧少少地咧，你哋诵经拜佛啊，得到呢个波耶嘅智慧力啦。咁啊，你有少少嘅波耶智慧力啊，观呢个境界咧，比较看得破啲，放得下啲。咁你嘅心咧就宁静啦，咁啊名为咧叫做心空黑，呢个最显显嘅系最平静嘅。不过呢次所讲嘅心空花咧，就唔系话咁显显咁平静，乃系完全咧呢个心咧不被呢个境所迷，真真正正呢个心咧空空寂寂。起碼呢要正視過一個阿羅漢，但我們未曾報到啊，究竟心空之時，我們慢慢學呢，就如剛才所講，總之凡事呢順其因緣，好壞呢唔好過分呢介意，咁就保證呢你夜晚唔會失眠。咁兩餐飯呢，即使食豆腐梅啊，你都食得呢津津有味。咁如果咧，凡事都牽腸掛肚啊，你能夠學到咧，隨他去，亦唔能夠啊，學到慢慢來啦，你終日都係苦苦惱惱啊，可以講咧係正式咧係一個苦惱嘅人生。咁啊呢點咧就係我個人咧一向咧得到咧少少呢種咁樣嘅情況啊，即係了解少少，就嚟到咧供養各位。心樹花就是這個心呢都是分分亂亂的，由於這個心分分亂亂就不能夠心空啦。那心既然空無所有，萬緣放下，那這個妄想心就不能夠生生滅滅，就不能夠分分亂亂了。那名為心樹花，六波羅蜜花就是收這個布時界引慾精進、禅定、智慧，用呢六種嘅法啊，破除呢個貪貪、破戒、散亂，同埋咧呢個愚痴。妙國花即係究竟成佛啦，就既然心空，又能夠呢個心咧，如同樹清淨冇生念，又能修行六波羅蜜菩薩嘅行門。咁啊，因地圆满咯，咁啊，因地圆满就能够证呢个妙国佛果啦。咁你叫做妙国花， 在儀煞上及一切眾啊，表示咧生佛平等。你唔單以呢個心空花、心樹花、六波羅蜜花、妙國花供養佛，亦都供養一切大眾啊，就表示咧佛具足中道實相啊，一切眾生咧亦都具足呢個中道佛相。佛既然成佛，正得个中道实相啊，但系众生咧亦都具足中道实相啊。只要肯如法修行，洗尽烦恼，亦系同样可以成佛。所以散佛同埋散一切众生咧，就表示生佛平等。所以我哋就要平等供养啦。个十千菩萨念来世众生。即正妙觉三昧、圆明三昧、金刚三昧、世谛三昧、真谛三昧，第一、二谛三昧，此三谛三昧是一切三昧王三昧，亦得无量三昧、七财三昧、二十五有三昧、一切行三昧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啊，就系讲。我哋成佛之后咧，就有种种嘅禅定三昧，以呢啲嘅禅定三昧咧，就能够破种种嘅烦恼。佢话十千菩萨咪即系一万咧，十千即系一万啦。一念来世众生啊，咁啊十千菩萨佢自己咧，闻佛开示，般若甚深法门。咁啊，自己得益啦，自己断烦恼，自己正果啦。但系佢作念啊，末世嘅众生，虽然佢系具足本有个佛性第一二谛，但可惜一向迷而不觉，就不能正得啦。尤其呢间屋里边有种种嘅金银财宝啊，但系黑麻麻。冇呢个灯光照亮啊，你就唔识得攞啊，睇唔到，唔知得点样攞啊。众生都亦复如是啊，因为有种种嘅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、无明烦恼，有三烦恼啊，随住自己呢个三菩提个佛性，所以不能显露出来。现在十千菩萨。以佢呢大慈悲心，咁啊为众生说此甚深般若妙法啦，一切众生以呢个般若嘅智灯啊，照破呢个烦恼，咁啊证得自己呢个本有嘅佛性啊。如同呢间屋有个人点咧灯入去一照，呢间屋啊睇得清清楚楚，边处有金银珠宝啊，佢都变得好清楚。可以隨意啊，任運嚟到享受啦。咁啊，現在十千菩薩聞說十四忍法，因此起大慈悲心，為咗護念未來嗰啲苦惱眾生啊，亦都希望佢能夠證得呢個妙覺三昧，究竟無上菩提，所以發心啦、啊、去度佢哋。佢話十千菩薩念。来世众生教化他们都即刻证悟妙觉三昧禅定。他圆明三昧啊，就是讲我们这个自性里面呢能够圆照一切诸法本性清净。金刚三昧啊，金刚就能坏一切，就譬如这种金刚禅定啊，坚固不坏，能坏一切诸烦恼障，而不一切烦恼所坏。世谛三昧就即系呢个俗谛三昧，显呢个菩萨嘅慈悲。虽入俗世啊，度众生，但系佢有禅定力啊，不为呢个众生境界所主。真谛三昧。就是讲这个二圣人，即是声闻的阿罗汉和这个中圣的圆觉者， 他就得到了脫三界見思煩惱而證這個出世的真諦理，那就名為真諦三昧。第一、二、第三昧呢，就是菩薩所證入的中道圓妙大定，亦名叫做實相三昧。咁啊，此圓妙大定實相三昧啦，非空非有啊，所以無以名之啊，叫做第一，並未有第二、第三，即係唯一啦，真真正正了義嘅中道妙理。三諦三昧是一切三昧王三昧，亦得无量三昧者。咁啊，以上呢个世谛同埋呢个真谛，以共第一二谛，咁啊共成咪三谛咯。咁啊，三谛咧，世谛即系俗谛，真谛咪叫做真谛啦。咁啊，真俗不啊，名为佢哋中道第一二谛，即系空假中三谛。呢、這个三谛就维持一心，一心里边，我哋自性里边系具足呢个三谛嘅道理，所以呢个三谛咧，名为啊系三昧中之王啊，系为一切禅定之王，一念咧具足三谛嘅道理。一念呢具足三指三观的道理，一念之间呢能以三指三观的指观力量啊，灭除见思尘三无明三种的苦恼烦恼，然后证得呢这个真俗中三谛的中道实相，所以说为三昧中之王，统摄一切三昧啊，能够得到这个无量三昧。那什么叫做七财三昧呢？这个财字呢就不是说那边金银珠宝，如果金银珠宝就不用说了，大家很多人都会有。那金银珠宝亦都不是最稀奇，亦不过呢是一种呢过手宝，右手就交给左手，说不定第二日呢由左手就给了人的了，绝对不能够呢永远不跌不坏。那这个七种财呢是圣人之财啊，即是佛法之财，如果任何人有这个七种之财呢，就真真正正啊值得恭喜，值得呢来到赞叹啊，肯定呢他可以了生死的。第一就是信财，有信心才可以学佛，若无信心就怎可以学佛呢？第二是戒财，我们有信心学佛就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啦，或者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戒啦，或者大乘的菩萨戒啦，你有了信心之后再加以受戒持戒啦，咁你话几好咧？第三就系禅啊，禅咧就系禅止。第四咧就系愧啊，合埋嚟即系惭愧。我哋每一个人做事咧，有一种惭愧心。我哋明知道犯戒嘅事，我哋唔好去做，咁啊最好啦。咁啊，即使无意中犯咗，或者环境所逼唔犯都唔得嘅，咁啊已经犯咗啦。但系你都唔好作为啦，好似咧应份嘅。好多人呢个做咗坏事咧，以为系应份嘅，咁就变成啲罪过咧重大啦。咁啊，如果我哋环境所逼，或者力不自由，或者无意中犯咗戒，做咗呢个破戒嘅事啊，等到我哋发觉，我哋生一个惭愧心，知道自己都做错咗啦，咁啊好好地咧诵经拜佛啦，所以话苦到礼三世千佛，咁啊将自己嗰啲罪孽啦消除，不失呢为一个善人，为一个圣人，所以惭愧咧亦系啊 功德发财，佢可以帮助我哋咧生一种咧惭愧之心啊！从此以后固然唔好再犯再做，我哋同时好好地用功修行，都仍有机会咧成道。第五系多闻，咁我哋点解会有信心呢？又去受戒呢？点解我即使一下唔小心做错咗，有一种惭愧心呢？由于明白呢个道理，明白呢个因果报应啊，丝毫不爽。明白作善因得善果啊，作恶因得恶果。咁我哋点解又会明白呢种道理呢？就多闻啦，平时呢多听经，多闻法，或者自己多多研究。咁我哋点解又会嘅多闻呢？就有智慧啦。所以第六呢就智慧，我哋呢个人呢有宿身嘅善根，有智慧先至喺呢个多闻去学佛，然后生起个信心，去持戒有惭愧心。所以第七就舍，从此以后呢就舍离一切嘅罪过，舍离一切嘅犯戒事，自己呢勇猛精进啦。咁所以呢七种呢名为叫做圣人之才啊，亦名为叫做佛法之才。有呢七种呢具足啊，呢个人呢一定呢唔会做呢个犯戒嘅事，呢个人嘅善心呢一定呢上进。佢二十五有三昧啊，呢个二十五有呢即係三戒之中，六戒、色戒、无色戒，我哋分开佢呢就有二十五种的阶段。四周就四恶趣，六欲就并梵天，四禅啊就加上四空定，再加无想同埋呢个罗含咧，一共咧系有二十五法，通名为咧三界之法。通名为佢哋有咩？佢哋有呢即系有生死。有因果的报应，即名为他们有，一共有二十五种，那他们二十五有，就名为二十五种人都未曾出这个三界的轮回。那么为着想破这个二十五有呢，就要收这个二十五种的三昧。根据这个吉藏人王疏里面讲呢，咁啊，乜嘢嗰啲二十五种三昧啊，嚟破呢个二十五有咧？一佢哋无垢三昧，即系冇烦恼啊，冇呢个黑暗之垢啊，就能破呢个地狱嘅罪过，得到呢个不退嘅三昧，就破呢个畜生嘅罪过，得到呢个心乐三昧咧，就能破呢个饿鬼嘅罪过。如果得到这个欢喜的三昧，没有这个嗔恨心，就可以破坏这个阿修罗的罪过。得到这个日光三昧，就是为这个东胜，可以破这个东胜神州的烦恼。如果得到这个鱼丸三昧，就可以破这个南阎浮提州的烦恼。得到这个月光三昧，就可以破这个西牛河州的烦恼。如果得到这个炎热三昧，就可以破这个北俱卢州的烦恼。那如果得这个一切法不动三昧，就可以断这个四天王天的烦恼。如果得到难服三昧，就可以断三十三天的烦恼。如果得到这个月意三昧，就可以破这个阎罗天的烦恼。得到清色三昧，可以断兜率陀天的烦恼。得到黄色的三昧，就可以断化乐天的烦恼。得到赤色的三昧，可以断他化自在天的烦恼。得到白色三昧，可以破这个初禅天的烦恼。得到种种三昧，就能破这个大梵天的烦恼。 得到呢个双三昧啊，能破二禅天嘅烦恼；得到雷音三昧，可以破三禅天嘅烦恼；得到住雨三昧，可以断四禅天嘅烦恼。如果得到虚空三昧咧，就能断无上天嘅烦恼啊！如果得到照境三昧，可以破净居天同埋阿罗含的烦恼；得到无碍三昧咧，就能破空无边处嘅烦恼；得到常三昧咧，就能破色无边处嘅烦恼；如果得到乐三昧，就能破无所有处嘅烦恼；如果得到我三昧咧，就能破非想非非想处嘅烦恼。咁啊，以上咧系一啲法相嚟噶。咁啊，总之咧，二十五种嘅禅定啊，就能破呢个二十五有嘅烦恼以及罪过，能破二十五有种种嘅罪过。一佛有十菩萨登金刚顶，现成正觉。咁啊，呢一品咧，最后个三句经文啊，就系话。菩萨呢修行成功了，现身成佛，咁啊得到呢个成佛嘅利益啦，一共咧系有十亿咁多，登到呢个金刚山顶，到到最高处啦，咁啊以虚空为座而成啦，正等正觉，咁啊以上咧呢一品已经咧系讲完。咁啊，亦都系咧正宗份嘅六品经文之中，亦都咧系讲完啦。咁啊，下边咧有一品叫做竹类品，属于咧佛经八品中啊最后一品，所以称为佢就第八。咩叫做竹类品咧？就等于啊，好似我哋呢个世间人一种嘅遗竹一样。佛啊，讲完呢个甚深般若嘅道理之后，咁啊，辅助我哋嘅后世嘅弟子，应该要弘扬、解说、受持、读诵此一部《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》。咁呢一部经就唔同呢个六百卷大般若经。辅助俾呢个声闻，因为六百卷大波耶经咧系破呢个声闻嘅执着啊，亦都咧破呢个菩萨嘅执着，但系亦都唔同呢个妙法莲花经，只系辅助于呢个菩萨。但系呢一本人王护国波耶波罗蜜经咧，就单系辅助俾嗰啲国王。就叫所有世间一切国王啊，通通都要受持读诵此一本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，亦都咧以此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嘅道理啊，教化佢啲人民。点解咧？因为呢一本经啊，作为护国之宝，能除灾难，所以就护足。俾呢个国王，你国家你一定咧就要受持读诵此一本经。其次，因为国王有大威力，可以藉着呢个国王嗰种个威力啊，上行就下效。国王自己本身既然受持读诵弘扬此经，不举国人民。亦都受持读诵此经啊！第三，王神就一定咧合作，既有其王啊，亦有其大神啦、啊。大神就听国王话嘅，就只话咧国王与老百姓咧、啊、中间一道最好嘅桥梁。如果呢个大王为王者受持读诵弘扬。此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大神亦都照样受持读诵弘扬此经。再下一步咧，所有举国人民 都得心一意啊，受持此经，咁啊，从此呢个国土咧就一定系安宁，就无诸不争啦。咁啊，有此三种理由，所以佛咧就足类品里边差不多咧所讲啊，就系辅助呢个国王。啊，佛告多思力王，我戒汝等。咁佛话波斯匿王啊，我咧好好地咧警戒你，同你哋嗰啲大王嗰啲国王咧讲一讲。佢话吾灭后八十年、八百年、八千年啊，即系我灭度咗之后，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八十年，第二个阶段八百年，第三个阶段咧系八千年。在呢三个阶段中咧，无佛就无佛无争啊。咁但系呢个无佛法争咧，唔系话真正冇三宝喎。如果冇咗三宝啦，我哋又点弘扬咧？我哋只能够将呢三个时间咧分配一下。佛有八十年，咁啊佛已经灭度咗啦。咁啊佛咧唔在世啦。咁样咧，我哋叫佢做无法。佛灭后八百年。咁啊，在呢个时候咧，呢、这个象化啊，亦都差唔多完啦。呢、这个人嘅邪心啊，痴性，不信呢个因果，到呢个时候，呢、这个正法咧就隐没啦。咁我就叫佢做无法。如果灭道之后，即系灭道后八千年，末世都差唔多到最尾啦。呢、这个时候咧。出家人少啊，嗰啲邪见嘅外道咧系最多，或者咧嗰啲人咧睇到嗰啲出家人啊个短处，佢唔睇呢个出家人嘅长处，咁啊到呢个时候人心不古啊，咁啊因为咧末法最后啦，所以我哋称佢为咧叫做无争，咁无信男。信女啊，咁啊无信男信啊，即系到呢个信佛嘅人，包括男众女众都好少啦。咁啊叫做无信男信女。咁啊，我哋点样辅助呢人呢？佢话辅助诸国王，话我将呢一本经咧，在呢个八十年、八千年，在无佛法僧。亦都无呢个信男信女嘅时候啊，我就要将呢本经付足俾你哋诸位嗰啲国王，以及当时咧呢、这个国家里边仲有呢个四部弟子，你应该对呢本经咧受持读诵，以共解其义理，为三界一切众生咧开空慧道。咩叫做空慧道呢？就开始一切众生波野妙理观空而幻，而呢个波野智慧呢破我执破执而正呢个中道第二谛，修七言行啊，七言行呢就系从前所讲嘅五条心：总上念、别上念、暖顶忍世第一。七的言慧未曾登地以前所修的，十善行是身不作杀盗人，口不作妄语耳语恶口两舌，这个心呢不起个贪嗔痴烦恼，另外叫做十善行，化一切众生以此人王附个波野波罗蜜妙理啊，为众生开示，使他们从此发心修十善，进一步修七言行，进一步呢是登地菩萨乃至食直灭忍而成，是无上菩提道。